时间，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晚上9:31，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一的晚上和各位继续相约在电波这一边，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来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部分。在周一晚上，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是非常的热闹，今天是全运会的闭幕夜，而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从全运会的高尔夫比赛说起，聊一聊有关于高尔夫方面的话题。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在我身边出现的几位客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近期高尔夫的很多的内容。首先是为大家介绍来自高尔夫尊中国董事长朴兴峰，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我们有视频直播，但是朴总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很亲切了。另外呢，还有来自高尔夫尊中国的副总经理崔潇迪，也欢迎您。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对。另外还有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高尔夫大师杂志的出版人艾科，欢迎艾科老师。 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因为在直播间里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期的一些高尔夫方面的活动和赛事，所以没有办法一直守在电视机前去关注全运会的闭幕式。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艾科老师作为高尔夫的解说员也关注了很多高尔夫的比赛，包括全运会的比赛，之前的奥运会的比赛，以及这个莱德杯的比赛，一年一度的这个赛事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全运会的这个比赛今年落幕之后，这也是四年一届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些高尔夫选手的一次梳理，您怎么看这四年当中我们高尔夫的一个迭代呢？ 确实是，林苑，你刚才说的也是我们特别行业内特别关心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全运会它确实是四年一届，而且中国的球员无论他是在世界什么样的地方去参赛，包括这届的全运会呢，我们也是来自美国的球员，无论他是在打美巡赛也好，欧巡赛也好， LPG 也好，球员都纷纷回到了国内。那我们来打这一届全运会，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广东地区，广东依然是这个夺牌的大户。然后那么在广东之外呢，天津也是过去它就是一个高尔夫的一个比较强的省份。那么天津之外呢，我们今年还看到一个很可喜的变化，就是陕西作为东道主，它也有这个奖牌的收获。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运动员在无论是在世界上也好，在国内也好，他的竞技水平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 包括之前的夏天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虽然和5年前的里约相比我们好像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我们这五年或者这四年的周期当中，我们有很多年轻选手出现在国内和国际的高尔夫的赛场上，代表中国来参加比赛，包括这次在全运会当中的林希雨，在最近几年女子中巡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的名字，慢慢的也在走向世界更多的比赛当中去关注这些年轻的面孔。那您怎么看现在我们这一波年轻的选手他们未来的发展，可能在下一届的奥运会或者职业的赛场上，有没有可能他们比冯珊珊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 我相信一定会啊！中国的高尔夫经历了这个上次里约到现在啊，然后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经历了很大的成长，而且特别可喜的，就像女子的话，因为珊珊可能处在一个这个即将要转型退役的一个边缘啊，那么林希雨让我们看到了她在 LPGA 赛场上的亮眼的表现，包括刘玉。那么除了女子的球员之外，男子这边呢可能更可喜一些。过去呢，我们可能一直在聊这个梁文冲、张连伟， 然后到现在呢，我们发现新一代的年轻的男子球员也更多，而且呢他们在不同的舞台上去作战啊，包括李皓彤他在欧巡赛上，包括这次拿下全运会上拿下男子金牌的这个袁野纯啊，他是打美巡的二级赛，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球员都在向世界的舞台上去迈进。我们看到四年一届，看到了中国高尔夫的成长，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信号。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周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人数的增加，人数的增加就是因为基础的扩大， 是的，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高尔夫的业余的比赛当中，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有更多的人开始参加这项运动，慢慢的就有了更多的选材面，然后就能够挑出更多的职业选手，然后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赛场当中齐头并进的成长，然后我们到了最顶尖的赛事的时候，也同样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更广泛面的选拔，得出最优的选手来参加比赛。其实说到去年到今年这一年，我们在关注高尔夫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的注意力不仅仅放在职业赛场上，更多的是放在高尔夫的业余赛事，特别是青少年的比赛上面，因为在青少年比赛包括整个运动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的赛事延期或者停赛之后，大家发现重新开始举办的比赛，从报名的人数，大家参与的热情上都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最近艾克老师在关注什么样的活动和什么样的赛事？ 我觉得你刚刚这段朴总和肖迪这边应该更有发言权。 为什么？ 因为其实高尔夫尊它作为一个这个模拟器的品牌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室内高尔夫现在的一个引领者，包括室内高尔夫赛事的引领者也好，他们可能更能从大众的角度来见证到这个运动的蓬勃，或者是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啊。我相信这个不光是国内的现象，包括韩国也是一样的，包括世界的很多地方，那么室内的高尔夫会让我们看到高尔夫以一种更性价比更高，然后也更便捷的方式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那我觉得可能他们二位对这件事可能更有发言权。 更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其实从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家就开始关注室内高尔夫，关注高尔夫模拟器这样的话题。那我们还是首先请朴总，刚才艾克老师已经 Q 您说，能不能简单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室内高尔夫这样的一个概念，尤其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大家纷纷的开始关注高尔夫模拟器这样的一个算是比较新兴的事物吧。 明白。其实这个室内高尔夫发展的这个历史其实也有段时间了，差不多你像高尔夫尊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企业 离话筒更近一点 我们这个企业其实是也有20年的历史 ， 主要从事模拟器的研发跟生产以及这个室内高尔夫场馆的运营吧。那么其实我们公司在韩国是非常成熟的了，在韩国呢现在目前有6000多家门店。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会员数量已经超过了300多万会员 ， 所以这个在韩国呢，在打室内高尔夫的这个人口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作为参考的话，韩国总体的高尔夫人口可能也就500多万，不到600万的样子。也就是说，所有的高尔夫人口当中，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会去打室内高尔夫。 就是200多万的室内高尔夫的受众是吗？ 对，300万了。 300万啊， 对对对对， 那就是一半 以 上了。 对，所以都是这个室内高尔夫的这个用户吧，算是。那么当然它成为就是能够这么受欢迎呢，我相信它有它就是它比较独特的原因。第一呢，它是这个打高尔夫呢相对比较省时间，那么相信大家一般打高尔夫的都知道，去球场去一次基本上你开车1个多小时，然后去打一场球的话呢，打4-5个小时再洗个澡再回来，基本上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了。但是你去打室内的话呢，其实你的时间成本就非常的非常节省了， 可能在小区里就完成了。 对，基本上都是我们的门店呢基本都是遍布在社区周边的。那么就非常的便利，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大众能够接触到高尔夫这项运动。同时呢，这个其实打球的费用也很便宜。因为在韩国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打球的费用会稍微贵一点，可能人均都要1000多呀，或者甚至到2000呀。那么打一场室内只需要100-200块钱，200-300块钱人民币。 在我们这边按照比例折算也是这样的一个小支出的比例吗？ 对， 就是差不多是到室外高尔夫球场的1/10左右的价格。 对，差不多1/10左右。 所以呢，这个从价格上也好啊，时间的便利性上也好呀，所以它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嗯 啊，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现在我们模拟器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了，那么它能给你带来更真实的这种体验感， 嗯， 更真实的这种击球的感觉，以及这种数据呢能够非常直观的体现在你的眼前，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给大家带来一种全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嗯，您自己是模拟器的使用者吗？ 我当然是，我当然 是多长时间？ 其实我因为我其实我接触高尔夫其实也挺早的，我可能从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 嗯， 但是一直可能断断续续的没有坚持下去，但是也是这两年这几年吧，自从接触了室内这个模拟器开始，因为模拟器用来它练球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比一般你在室外练习场，我觉得会更有效率，因为它会捕捉你的所有动作的细节，捕捉你球杆跟球的所有的数据。那么你每打完一颗球呢，你可以看你的回放，然后同时看你的击球角度啊，或者看你的这个挥杆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它会更直观的指出你的这种错误或者缺点。那么从而帮助你提升你的球技。我也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开始打模拟器之后，我觉得会对我的球技更有帮助，然后渐渐的也就会更爱上这项运动。 哦，就是和真实的室外球场相比的这种感受上面有多接近呢？就比方说室外的这种障碍，或者天气，或者球场的这种自然生态，那都会在模拟器上有体现吗？ 模拟器上呢，它其实你现在你击球的话，它的数据基本上接近99%跟你实际下场，它是其实是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了。 哦，明白。 但是它可能在与室内的唯一的差别的话呢，可能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草地。 嗯。 那么你可能你每次的击打的球呢，可能都是在打地垫上，所以你可能出现失误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嗯。 啊，但是你其实它的数据是非常准确的了。 嗯。 对，可以说是。除了而且你是全天候的嘛，你不怕天气冷天气热，刮风下雨你也不怕，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 对对 对 就是大家 特别好，尤其是我们女生特别怕走在外边打 会 晒 黑。 对, 对 然后在有了模拟器之后呢，你下雨也不怕，然后又不会晒黑。 对 这点非常重要，这对于在女性当中推广这项运动将会 起到 了 至关重要的 作用。没错， 确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客户群体之一。 对，就像我们说很多人去健身房不去室外去做运动的时候，可能很多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健身房会建在比如工作场所的周边，小区的周边，让大家能方便的一步就进去开始切换到运动模式。我们的模拟器其实也是给高尔夫人群这样的一个一步切换的空间可以完成。那艾克老师打球模拟器的感受和 我跟朴总一样，我觉得练球啊，就是刚刚咱们进直播间之前我就在跟朴总聊天，我就说我是一个技术控啊，我非常想要知道自己的挥杆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怎么样去进步。我觉得模拟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好像是把我的教练分分钟的都放在了身边，关键是他不收我的钱啊，这另外一点非常的省钱， 就是因为省钱。 你的动作啊，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人来纠正你，可是你不是时时的都会 有教练在身边 啊， 对。 这个 模拟器上它会有数据的一个展现，对，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模拟器这么很大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就是可能像去年的疫情客观上造成大家更多的去选择这种独立就能完成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科技水平的提升之后，大家能把更多的数据都放到模拟器当中，能够得到实现一个更逼真的效果。就我们就是高尔夫尊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这种实际的感觉，刚才朴总说了是自己的一个打球者的感受，从技术方面呢，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体现？ 从技术方面的话，说因为我算是进入到这个高尔夫行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的室内高尔夫，所以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算是资深的一个室内高尔夫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了。 一直在做这一块的技术方面。 对，一直在做这一块。然后我对室内高尔夫的了解，其实从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游戏机，就是觉得它就是能够在室内只是说一个动作的一个复现而已，但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没指望说它的数据能有多精准，或者说能够取代那种想要去室外打球的心态。但是后来也是我也是最近这两年刚刚 接触到这个就是高尔夫尊的这个设备，然后从我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来讲，我对这个设备的这个感觉，它的这个精准度其实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精准度的高低我觉得是由专业人士来判定的。 嗯，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职业的一个比赛，就是由这个职业球员他们在我们的这个模拟器上面进行一个18洞的一个角逐。 嗯， 那这个时候很多职业球员给我们的反馈是说，这个是非常逼真的，然后而且它的数据的准确性非常高。 嗯，我们也请了很多的职业球员去做测试，是吗？ 嗯，对，是。嗯，对， 就是大家从击球的感觉，对这个整个自己最终成绩的反应来看，都是很和他们在室外的真实的球场贴近的一个校正， 对 是吗？ 对 啊， 对。 那包括我看到很多大家说模拟器，有很多的人，还有一种算是集邮的一种心态，很多人在。痴迷的球友，发烧的球友，他喜欢到各种球场去。 嗯， 但是有了模拟器之后，大家也同样就是一步切换到世界上所有的球场。模拟器可以帮助大家完成这样的一种体验感，也是他给大家的一个很强的吸引力，是吧？ 对， 我们这个高尔夫尊也是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是的，因为室内高尔夫它一开始被大家所能接受的一个点，就是一个不管是宣传点也好，还是说大家对这个模拟器能够接受的点也好，第一个就是能够畅打这个数百家高尔夫球场。 嗯， 因为如果我想要去打很多个高尔夫球场，我可能要奔波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然后才能体验到每一个球场的不同的一个这个地形啊、地貌以及它的一些特色。 嗯， 但是在这个高尔夫尊模拟器的这个上面就可以体验到每一个球场的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对， 我们录入多少个球场呢？ 其实在我们韩国的话，就是韩国总部的那个模拟器设备的话，它差不多是有700多家球场。但是我们到中国来之后，我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进入到中国之后，我们开放的这个球场的数量差不多是有200多个。 200多家。 对， 就是国内的和国外的都有吗？ 对，都有的。 哦， 对。然后我们在中国的话，因为我们是去年刚刚把这个高尔夫尊一款最先进的一个设备叫 Tuition 带到中国市场，然后呢它里面的中国球场就是包括很多类似于像百家球场啊， 嗯， 观澜湖的一些球场都在我们的模拟器里。 嗯， 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断的去跟很多的球场合作，然后呢去把这个他们的球场按照最真实的这种形态然后还原到我们的模拟器里面，让全中国所有的这个用户可以在这个就是模拟器的这个上面能够体验到全中国不同地方的高尔夫球场。 嗯，刚才提到百家球场，艾克老师也是百家球场的这个评选评委之一哈。 对， 嗯，那体验过这个高尔夫尊当中的几个球场了？ 我在这个之前我特别想刚刚肖迪在讲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插一个段子， 嗯， 就是我刚刚跟那个朴总我们在台下聊的时候就说到，就是他说有一天他在白天晚上的时候高尔夫的比赛，尤其是我们喜欢看美巡赛的话基本上都是夜里， 哦， 他在夜里看球员锦标赛，打的是 TPC 巨齿草这个球场，然后晚上看完球之后呢看这个大牌球员打球他就看得很兴奋，然后他早上呢就把这个到了公司之后呢他就在模拟器上重温了一下这个球场。 嗯， 我尤其是考虑到现在疫情大家出行非常的困难，就是很多球场，就比如说当朴总他讲到这个 TPC 巨齿草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第17洞一个水中岛国岭的样子，就是很多球场，很多很美的球场，包括我们的全球百家也好中国百家也好，它的有一些洞就刻在你的脑海里。 嗯， 然后呢你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我特别想去看一下或者打一下， 大多数时候都不行。 对， 但是有了模拟器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就是补偿也好或者弥补也好， 嗯， 我觉得模拟器会是一个非常好，尤其是它如果说是一个还原度非常非常高的模拟器的话，它会让你更有那种亲近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嗯， 那么包括肖迪我们之前有讲的这个， 嗯， 男子的职业赛事也是在这个观澜湖的世界杯球场举行的。 嗯， 那么那场比赛呢我也很有幸，我是作为解说嘉宾去来参加的。那么我一 边看着男子职业球员的比赛的每一杆，然后我看着他在球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哪些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忍不住会想到，就是当时 我自己去打的时候怎么 去 避免， 对，然后以及我曾经去这个球场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能够让很远的一些回忆然后重新出现在你面前，这是科技的力量，我非常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感受很多的体育迷一定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心动，对于很多不同运动的爱好者来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梦想，就是看到什么选手在什么厉害的场地当中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希望自己也能够实地的去体验，就甚至于很多选手大家的比如说使用的器械呀、球衣呀、包装备呀，都会成为很多体育迷的模仿对象，就更何况球场，我刚刚在这边看到他们去来怎么样规避这个障碍，然后我自己会怎么样应对，这是一个太美妙的感受了，我觉得这可能是科技带给大家的一个特别好的这种体验和不一样的这种尝试。那除了半夜看美巡有这样的感受，朴总还有哪个球场是通过模拟器带来的非常美好的这种体验感？ 模拟器带来的，其实这我在那上面体验的挺多球场的，甚至 很多球场第一次 去 都是是吗？ 实际球场我没去过，但是我在模拟器上我打完之后，我就会看到这个球场的这个就是不管它的这个可打性啊，或者它的景色呀，什么这种，看完之后我会想，哎，我会去搜一下这个球场在哪，我说我将来 就很想去 现场再打一下这个球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室内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很多大众真的走进这个室内场馆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同时在模拟器上开始打球的话，我觉得能为中国培养很多很多这种我们大众的一些这种高尔夫的这种用户或爱好者吧、 对，就是大家都有坐在家里环游世界的梦想，有的人打高尔夫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找自己的每一个目的地，那有了一台模拟器之后就不用出门了，就可以完全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感受，这个还是我记得去年在疫情的后半段，就是去年的后半年吧，我们的那个同行非常著名的新华社的记者杨明老师来，哎呀，分享高尔夫模拟器带给他的这种喜悦的时候，真的是把所有的这种美好的词汇都用在这个新鲜的事物上面，就是觉得这样的一种科技的力量能够带动体育的爱好者前所未有的感受，我觉得可能对于大众来说，更多的普及面来说，有更好的这种实际的应用的作用。特别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受到这个大家这个社交距离的影响，可能办实际的比赛会有的时候受限，但是高尔夫模拟器也会成为了很多比赛的一个选择。那今年我们高尔夫村也是要办这样的一个比赛，是吧？艾克老师怎么看？其实从去年好像很多人就预言说未来像这种模拟器的室内比赛会是有一个很大的蓬勃的发展，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慢慢今年到目前为止就已经是展现出这样的趋势了。 我觉得取决于朴总他们要做多大，因为现在国内做的最大的就是高尔夫村。我觉得其实 也是我们中高协的赛事，是吧？ 是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走遍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比赛变得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中国的职业球员，我们要保护这项运动，推广这项运动，那中国职业球员的生存状态是非常值得大家关心的。球员没有比赛可打，然后呢也没有这个奖金可拿，然后其实他是需要这些来成长的。 对， 那么因为高尔夫村的这个赛事呢，他能够让中国的男子职业也好，女子职业也好，有大规模的赛事可以打。就我们即将在 十月第一周， 嗯， 是，然后所做的女子的这场比赛，中国 这个所有的大牌女子球员都悉数都会来参赛、 哦、 而且其实球员们也很兴奋有这样参赛的机会，而且他们的奖金很高、 嗯、 所以 就是我们平时参加女子中旬的这些选手 是的 都会来参加， 是的，而且是这个女子中旬的顶尖的选手都会来参加、 哦、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然后呢他们也非常的珍惜这样的赛事的机会，因为毕竟这两年赛事的相对来说是少一些，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高尔夫村在中国高尔夫职业的这个今年的发展上其实是做到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应该朴总他们明年要做更大吧、 嗯、 还能说吗？ 我们只想每年一年做的比一年大。 对，但我们今年还没有说完，我们先不着急展望后面，先看今年其实是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去积累，因为大家对于室内高尔夫包括高尔夫模拟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引入呢都还是要有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去年大家都在线上去使用模拟器的时候就担心说哎，网络要不同步怎么办，因为也有很多电竞的比赛在去年开始这种火爆的程度是让很多人震惊的，但是呢确实也出现过很个别的服务器掉链子或者有更特殊的情况说断电了怎么办，然后出现的大家在不同区域进行比赛的时候的比赛突发状况。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由中高协来主办的网络高尔夫比赛其实是在同一空间当中去进行的依托于模拟器的一个赛事，那在这一点上可能也保证了大家仍然有这种同场竞技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统一的环境之下来进行比赛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详细的说一说今年的网络高尔夫赛事，然后我们在今年还会有更多关于高尔夫模拟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段跟各位一起来讨论，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直播间里面的三位嘉宾进行互动。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三位是来自高尔夫尊中国的董事长朴兴峰和高尔夫尊中国的副总经理崔潇迪和高尔夫大师杂志的出版人艾科，三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北京有雾或者轻雾，能见度不太好，驾车还要注意交通安全，合理使用灯光，小心慢行。明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气温略降，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较舒适但早晚偏凉，还需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25度。明天早间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合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外出可以采取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9天。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晚上好，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于高尔夫方面的话题。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说到了今年可能很多的人在从事很多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就更多的选择离家可能更近，在居住的小区包括办公的场所周边呢，可以一步实现的这样的去锻炼的场所。实际上我们的高尔夫模拟器呢，在这一点上从2020年开始也在给大家很多的高尔夫的爱好者们提供帮助。那说到职业的比赛，在今年呢，高尔夫模拟器也是为中高协下设的中国高尔夫职业比赛带来了全新的体验。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来自高尔夫尊中国的董事长朴兴峰以及副总经理崔潇迪和高尔夫大师杂志的出版人艾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种高尔夫这项运动大家很熟悉，但是这一种网络高尔夫的比赛形式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全新的。在今年的10月的第一周我们会有女子的比赛，但实际上稍早之前男子的比赛已经举办完了哈。艾克老师到现场去关注了吗？ 有，我是在现场做节目比赛的解说。 现场关注的比赛，看到大家在这个模拟器上同一个空间都是在一个室内来完成这个比赛，是吧？能够互相看得见对手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比赛的，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我说的可能不专业啊，就是从我作为一个现场报道者或者是观赛者的感受来看啊，就是之前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的。应该当时是60名职业，对吗？ 对，60名职业球员， 60名职业球员，然后在4个人一个包间啊，一台机器，就跟我们平时下场比赛是一样的，4个人 一组， 然后呢不同的包间，然后大家来进行同步的比赛。那么我们在解说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现在场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谁打了鹰，谁打了鸟，谁打了hole in one，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其实它这个高尔夫尊北京旗舰店，它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直播平台啊。那么两台机器在一起，就看到一个特别好笑的现象，就是说我这一组的球员在打的时候，我很关注我隔壁组的球员是什么样的。可能在场下我们有的时候 T 台上塞车的时候，我们球员会有一点点交流，但是你很难看到对手，或者是说基本上是这个同组的就是不同组的球员每一杆的表现。但他们这两组呢，可以观察到每一杆每一步的表现，所以其实是一个挺好玩的现象， 大家也很容易分心了， 然后也一边这个关心他是怎么打的，就是很好玩的一种就是我觉得娱乐性会更强吧，节奏也会更快。 对，从转播来说也会比较的清晰，就是以前在整个球场当中架设机位那就很困难， 是的， 现在就是每个人都一目了然。 是的，跟我想象的呢反而他和场下的比赛也非常的接近，就是说它的真实感是特别的强。那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排在前列的啊，包括这个当时特别关注的这个中国的球员那个黑春一打的也是非常的好，就是说其实它跟线下比赛对球员的无论是开球也好还是短杆也好的考验程度，然后和还原程度是非常的像的。所以其实在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娱乐性很强，节奏性很快，但是有的时候你会 恍惚觉得就是跟场下的这个比赛他们的进度也好，他们的这个抓鸟的数量也好，技术上来也好，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 对，是的。 我们刚才在节目上半段跟朴总说到高尔夫模拟器的时候，其实是比如说以韩国的高尔夫人口为例，大概有一半的人可能通过模拟器这样的形式来参与高尔夫运动，但是会想到可能模拟器更多的是对于基础人群有一个很大面积的辐射。但是现在我们其实高尔夫尊在这一次和中高协合作是来完成的一个职业比赛，高尔夫的职业比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把模拟器直接推到直达给整个这个金字塔最顶端的这个部分的人群？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首先我们这个模拟器相信艾克老师也很熟悉，因为我们也是连续被五年被美国的高尔夫大师杂志评为世界最佳模拟器，所以我们首先是对我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呢，其实进入到中国之后呢，我们是想就是通过赛事，然后通过职业球员的赛事，能够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到，其实现在模拟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去打职业比赛，那么甚至是职业球员的表现呢，可以跟他场下的表现几乎是相同一致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像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过，去年或者这两年吧，疫情原因啊，各方面原因，其实整体的国内的职业球员的赛事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既然这我们作为这种高尔夫的企业吧，也是想为这种职业球员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参赛的方式。所以我们这个赛事呢也有个口号叫新起点、新高度、新赛道。所以呢， 新赛道， 对，新赛道。所以我是想，就是想让更多的，包括职业球员也好，包括大众也好，高尔夫爱好者也好，想让他们，想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就是有这样一种比赛形式。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投花了这么大精力以及财力去做这个比赛的原因。 包括其实去年大家也一直在讨论，像中高协这边也在。肯定接下来要努力去推广高尔夫模拟器，那究竟有一个发展什么样的程度和规模，其实也取决于技术水平。那我们现在从技术这个层面上其实已经可以完全达到来支撑职业比赛的程度了，对吧？ 是的，这个方面技术方面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啊， 对对对， 已经能够实现了。 是的， 这方面其实我可以补充一点，因为就是作为这个高尔夫尊来讲，他是2000年就成立了公司，但是他从2012年开始就在韩国就做了一个叫做高尔夫尊 Tour 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赛事的一个巡回赛。那这个巡回赛就是专门面向于职业球员的，然后他每年会有很多场次，那职业球员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场次里面去参加这样的比赛。那这个比赛一直到现在也在持续的去做，已经成为一个赛事的 IP。对，那就作为这个针对于这种职业球员的一个网络巡回赛的一个赛事 IP。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赛事带到中国。所以我们本次的这个就是高尔夫尊中国网络大赛，它的这个赛事的名称我们缩写就叫 GCOC 啊，就是主要就是高尔夫尊中国的网络大赛。那我们也会把这个做成中国的一个赛事 IP， 未来也会一直的承办下去。 首先这个赛事也是在中国职业高尔夫这个赛事体系之下的，那我们的参赛选手就是瞄准的是职业选手，他们有什么样的门槛吗？ 我们目前因为中高协，我们这个赛事的主办方是中高协，那它的全名其实叫做中国职业高尔夫球，然后我们的叫做高尔夫尊中国网络大赛这样的一个赛事的一个全称。那本次赛事的这个竞赛规则是由我们公司来就是策划的。我们本次的话就策划的是说，因为我们在北京在今年新开了一个这个特别大的一个门店，整个的占地面积差不多是4500平，然后里面一共装了31台我们高尔夫尊的设备。那我们就想着说，我们可以最大容量的能容纳多少职业球员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去打比赛。后来经过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策划，所以就是说最大我们能容纳60名职业球员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会所里面进行职业的这种 PK。 60名就是那这个设备是怎么使用呢？2个人一台？ 其实这个就跟线下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整个赛事的运作就是用职业高尔夫球比赛的方式在运作，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四人一组。 四人一组，刚才艾克老师介绍了四人一个房间这种形式，是吧？ 对、因为我们正常我们模拟器上它是可以六个人一起来打比赛的，那四个人一组其实第一它是比较职业，就是职业比赛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时间会控制的会比较好，也不会特别长也不会特别短，对，然后所以我们是这样策划的。然后、我们所有的参赛的职业球员我们是进行邀约制，就是我们需要在中高协的这个排名下前60名我们进行邀约，当然有一些职业球员可能因为一些时间的原因啊或者是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参与，所以我们的排名会顺延，然后就是我们每一站来参加比赛的职业球员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男子的赛事已经举办完了，到了10月的第一周，我们的女子赛事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哪些知名选手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吗？ 我们男子的那个比赛它是在7月29号到8月1号3天、然后举办的，当时像这个第一站的时候那个张慧琳啊、黑纯一等等，还有就是一些著名的职业球员都有来参加。然后10月7号到9号，我们这3天主办的这个女子的职业赛事，目前的话，像刘文博，然后还有就是隋响，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张杰娜琳，对，张杰娜琳，这些其实都是目前就是新生代的一些美女球员。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知名度也是比较就家喻户晓的，大家也都知道他们这些女子职业球员。所以目前的话我们排名就是所有的报名是截止到9月24号刚刚定下来， 最终刚刚就是一个名单刚产生出来， 对，刚刚。 实话实说，就他奖金太高了，就是对职业球员来说只要他在国内啊，他除非是他在国外去打这个国外的资格赛实在是不能来参加，不然的话他是抢着要来要外卡要名额， 对，我就刚想问，就是说这个排名积分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但是其实忽略了一个更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奖金，是吧？ 对，因为其实女子常规的赛事奖金也很难得有这么高啊，因为这一站的比赛 有多少到底？ 我们是现在今年是每一站都是100万奖金， 100万， 对， 100万， 然后冠军的话是30万元奖金，所以对比来说，就是在国内中巡赛的话，目前给不到这么高的奖金，所以很多职业球员呢也是，确实是这个，像艾科老师说的， 很愿意来 参加 这 个比赛， 充满了热情。 本来我们其实从国内来说，这个比赛的数量是有限，大家其实迫切的第一位是需要比赛来锻炼的，然后有这么多职业选手一起参加，然后还有一个额外的奖励，就是奖金设的非常高。 对大家来说，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这次比赛的奖金，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其实也花了很多心思。因为如果按照就是现在职业比赛的这种规则设置，它是有一个奖金比例的。就是如果按照奖金比例的一等冠军的这个奖金，其实不会有那么高， 17%左右， 17%。但是我们在想，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设置100万的这个奖金，让大家能更有挑战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就把冠亚季的这3名的奖金设置的比较高一些，这样的话大家在角逐起来其实也是信心就是十足的，然后很多人就愿意来争夺这个冠军的一个奖项，对，所以我们就把冠军的奖项设置成30万人民币，亚军是15万，然后季军的话是10万，从第四名往后所有的奖金是按照这个中高协的那个比例去设定的，然后我们的比赛不是一共有60个人参加嘛，对，然后我们一共是打4轮18洞，那第一天打2轮，进行一个晋级赛，就是会有30名球员进入到第二天的一个决赛轮，那决赛再打2轮，然后进行前30名的一个排名。对，然后第一天的这个就是第一天的就是30名以外的这些球员，他们会获得一个等额的一个奖金比例。所以这些我觉得我们在设置这些的时候也是想了很多。 反正来参加比赛的都有奖， 对， 都有奖。 对， 因为本身已经是通过排名进行了筛选的职业选手哈，就是大家有一个入门的门槛还是很有限制的。就像刚才艾克老师说，只要是在国内档期，如果 谁都不愿意 错 过这个 的话， 而且就因为我跟一些球员是非常熟悉的我知道这个女子赛还没开始，很多球员已经偷偷来磨刀了，因为冠军的奖金真的是充满了诱惑力我相信这个排在前列的这些女子球员，包括 括刚刚校弟有列出来的这些美女球员，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大家都是会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去锻炼自己，熟悉模拟器，然后更好的想要去争夺一个大奖。 嗯，我们说到这次的比赛，因为是在一个大家都在相同的这种区域，相同的室内模拟器下进行的，所以要想提前准备也很容易吧，就是提前进入到会所来进行这个模拟器上的实际操作。现在把球场已经公布给大家了吗？ 是，我们在公布这个赛事的时候就把这个球场已经公布出来了，就是深圳选择的是这个观澜湖深圳的世界杯球场。对，然后我们也提前设置了练习的这个球场，就是它所有的比赛的规则跟正式比赛是一模一样的。然后 所以这几天到会所去的大家选的全是这个球场吗？ 对 就没有人选别的球场 了。 专门来练 立了一个练习赛的模式，然后球员到那直接进入这个模式开始练习就可以了。 我指的就是刚这个报名刚出来，大家确定要去打这个比赛的时候，就已经 最近陆陆续续已经看到好多这个职业球员过来练习了。 其实我们一般是把这个提前公布，然后因为现在职业球员就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们的赛事其实是断断续续的在进行。那当这个就是户外的这个赛事不能进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全国现在差不多也有100多家这种室内的高尔夫球馆，那这些球馆其实里面的设备都是高尔夫尊的设备，然后有很多球员他们会根据自己所在的城市就近的去练习， 这种是无差异化的，是吧？ 对，对，无差异化的。所以这因为说实话，模拟器的话，它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那很多球员他们需要到这块反复的练习，找到自己打球的一个这个方法或者是方式。那我觉得勤能补拙吧，就下场你下场比赛是不是也要多练练？ 对，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对，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深圳世界杯球场呢？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艾克老师更有 作为百家球场 的 评委 人。对， 我首先觉得这个，因为我的一些理解啊，我觉得高尔夫尊首先它是一个国际型的企业，然后呢它本身的内置的球场呢就非常的国际化，那么对任何一个尤其是包括我们也在全世界做评选啊，对任何一个高尔夫爱好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如果你问他说中国哪一个球场你了解更多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看大赛的人可能会说佘山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假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你问他说你知道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吗，他的回答一定是观澜湖。 为什么普普通通的高尔夫爱好者会？ 因为观澜湖首先它在中国的高尔夫球场的历史上呢，它历史很悠久，然后第二呢它的规模够大，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这样规模的一个集团性的球场啊，它整个的深圳再加东莞的话它可能有10个球场，那么海南呢它还有10个球场，所以这个规模在世界上是影响力非常大的。而且除了这一点之外啊，当然它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百家球场上排名也不错，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当年 Tiger 第一次来中国做访问的时候，做表演赛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世界杯球场，而且世界杯球场顾名思义呢在这里也打过世界杯，所以其实对全世界的高尔夫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代表中国形象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赛场。那我相信我们的比赛选择这个赛场的话，也是和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地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选择深圳这个世界杯球场来进行这个比赛，通过模拟器的设置之后，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之下来完成这个比赛。其实从我们国内的职业选手来说，大部分应该都实际的去这个球场打过球吧，您的朋友当中。 不是我的朋友，是参赛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打过这个球场。 参赛的每一个人都打过。但是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应该说去室外还不如找模拟器上找一找感觉来得更 容易。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在把这个球场制作到我们的模拟器里面，就是按照这个球场的这个地形和它的这个实际的一个形态1:1的比例去把它制作进来的。对。 怎么个1:1法呢？就是在这个数据方面怎么实现的？ 因为这个是属于就是像就是这个模拟器的这种产品，它一般是还原了很多个数百个这种高尔夫的这个球场在里面，所以才能让我们的很多的打球的爱好者可以在模拟器上能够体验到不同的这个球场。然后我们韩国他们是把这个就是模拟器就是实景的这个球场通过3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航拍啊，它来拍摄到一些这个球场的这个数据。第二个是这个就是 实地的这种人工的一个勘测啊，然后会拍摄出一些数据，然后第三个就会通过这个球场提供的一些原文件，然后我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方式来把它进行建模，然后进行设计，然后最终呈现出大家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和跟线下球场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球场的方式。因为如果打过世界杯或者说打过任何一个在我们模拟器里面就是有真实存在过球场的朋友，他会发现这个一号洞在线下体验是什么样子，这个地方有个沙坑，这个地方有个水障碍，那在模拟器里面到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是这样还原过来， 完全还原的哈。那从球场的难度来说，艾克老师，这个能够还原的有多么逼真？就是这个球场的是个比较难的球场。 反正我在观澜湖没打好啊，我在模拟器上也没有打好。 那可能 当然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主要是艾克老师练的少。 那还得其实。多练习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有了模拟器之后啊， 是的， 还是可以更多练习。 你刚刚说的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可能校弟刚才也没有讲到，就我说为什么要在球员会想要去练习这个比赛模式的这个灌篮湖这个球场呢，就是因为我今天可能去场下练习的时候风向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比赛模式的赛场风向和果岭速度是一样的，对吗？ 对对对， 风向风速可能略有不同，每场比赛 是， 但是果岭的话， 就是它会随会 果岭速度可能是相对比较 固定 的， 是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你很难找到，就是说一致性的地方。我这当然是球场和模拟器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说打球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没有，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很难遇到同一个一样的球场，就哪怕虽然都是一个球场，可是因为今天风的关系啊什么样，所以其实我要做一场比赛的练习轮的时候，我是很难做好充足的准备的，就是可能我练1000遍，我打球的真正来比赛的时候，那一天的风就是不一样， 对对， 那天的果岭速度可能就是不一样， 是， 就是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模拟器呢，它给你很强的一致性，我个人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它可能比赛期间设置的风速是大风或者是小风，那么果岭速度它设置的比赛模式是快速或者是中速，和你去练习的时候那个一致性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也是球员特别积极的想要去练习，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因。 对，从对于运动的体验来说呢，可能是在这个悬念上会少一些，但是从比赛的角度来讲，公平的角度来讲，它又能给大家提供相对统一的标准之下去进行的一个比赛。 你自己会觉得你只要多练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当然实际上可能真正比赛的过程中也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他有很强的一致性，如果 就是你的付出可能能有回报，能成正比。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对，如果在室外打不好我可以赖天气， 对对对对，我经常这样， 但室内就没什么借口可以说了， 是是是， 就只能是我可能练的不够多。那但是忽然大家感觉现在这种模拟器室内高尔夫是无论从对业余人群，包括今天我们请两位来讲介绍的中高协下设的职业赛事都开始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是一个对于我们高尔夫发展这项运动的发展来说的一个大的趋势。您怎么看模拟器的引入对于我们在中国高尔夫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有可能已经看得见的变化？ 朴总你怎么看？ 我就觉得说真的，我因为这个中高协其实从去年开始做这个大众高尔夫的这个计划嘛，我们也是作为有幸作为他们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在5年内也是希望能开设上万家的室内的球馆，因为他们也能看得到，就是因为室内高尔夫的发展肯定是比较室外是要快的 啊，我们中高协是要上万家这样的 上万家的室内球馆， 那辐射的人群大概有 辐射人群那肯定都是100万到1000万了，因为这个室外高尔夫球场现在这两年可以说是越拆的越来越多了， 对 对，数量是越来越少了。那么但是高尔夫这项运动呢，其实从特别是在疫情这段期间啊，这个爱好者是越来越多了， 尤其看到青少年的这个发展， 对，青少年这 一 年发展得非 常快，就是现在几岁十几岁的过后5年10年当中这部分的人群会带来很大 的 增长，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看到青少年啊包括年轻人啊现在打球的群体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多的， 那么我们作为这种模拟器企业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契合这种年轻人的这种需求吧，或者说是白领们这种上班族的需求，因为他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真正的下场去参加一个高尔夫的运动，但是呢他们也许在下班之后可以去楼下的一个店面啊，室内球馆啊，去打打球啊，跟朋友们聚一聚，聊聊天啊，对吧？可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这种 生活方式， 对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就是又绿色又健康，对吧？又不像可能以前吃完饭大家说去可能要去唱歌喝酒，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多了一项更健康、更有意思、更有趣的选择，所以我就相信这项运动，包括这个模拟器室内高尔夫会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 确实，像中高协也是一直在提倡这个大众高尔夫发展这样的一个概念，还像北高协也是好像要有更多的这种金校园的活动，包括由北高协出面来去为青少年去购买高尔夫去练习，包括实际体验的这些时间，其实要想真依托于球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难， 非常困难。就包括从学校到球场这个距离， 你说的太对 了，就很难完成。 身为一个十岁孩子的母亲，我觉得这个模拟器这个项目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因为我自己做高尔夫这个行业很久了，我特别希望我的小孩长大了之后能陪我一起打球。但是过去的十年啊，我都是非常失败的一个这个人设啊，因为他小朋友会觉得，第一，小朋友的时间非常的紧张，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陪你。 对。 第二呢，iPad 太好玩了所以呢他不愿意陪你去走四五个小时。但是这个下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呢，我有组织我的儿子和他的同班同学呢一起去一个室内模拟器的场馆，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带着他的朋友一起去练球去打球，让他们第一次接触高尔夫。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就像一个大的 iPad 一样特别有意思， 而且现在作为学生接触就是电竞的这个包括游戏的时间已经也有了限制， 是 而我们可能 每对 对吧，每周末才可以去做玩线上的游戏 一个小时。 对，然后但是就是其实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提倡大家每天都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 的。是 的， 模拟器的场馆一般离家里又很近，然后呢他又可以去，性价比来说对我来说比较划算，然后呢对他来说呢又有这种电竞一样的快乐，我相信这模拟器的这个发展一定会带动中国高尔夫这项运动的发展。 没想到你作为一个从业者，孩子这么晚才接触这项运动 是我自己太贪玩 对，以前其实就是会有很大的这种想想就觉得很困难的这些障碍存在，自己给设定的这种障碍存在，但是现在因为有了模拟器，其实对于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来说，觉得这个运动就在身边，很容易一步就跨到，这是大家去推崇模拟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未来朴总这边对于我们这个赛事现在办职业的一个网络的赛事，今年是第一年来办，以后除了有高额的奖金之外，是不是还考虑能够进入到一个积分体系当中，如果说我们有更能够保证公平客观的这个环境，让大家都得到认可的话，那为什么不把它可以设定成一个职业赛呢？ 是的，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一直在跟中高协沟通，中高协这边呢也是这个也在算是在积极在推进这件事情吧，因为像在韩国刚刚那个崔总介绍的很全面了，他的室内职业高尔夫赛事的体系很完整，同时他的积分体系也非常完整，同时他的积分体系不光是它室内积分，它同时与它室外积分有一些这个连接， 有接轨的方式， 对，有接轨的方式。那么通过参加室内的职业高尔夫赛事，如果能拿到一个冠军啊，或者是比较好的名次的话，它是有机会拿到线下比赛的参赛资格的。这个资格在韩国，因为韩国我们都知道它高尔夫是非常强的国家，在亚洲地区甚至世界地区来说，如果能 人口数量占比很高， 对对对，而且整体特别是女子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她的实力非常强，所以如果通过参加职业赛室内的职业赛事拿到比较好的名次的话，她是有可能就是拿到外卡去参加室外的这个 KLPGA 的赛事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也一直在跟这个中高协沟通，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建立积分体系能够 更大的促进这个职业球员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这种冲劲儿干劲，不是只冲着奖金来， 不是冲奖金，但是现在奖金对大家来说，尤其在这个赛事比较少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为大家提供比赛的机会，为大家带来职业选手的这些奖金，这是非常重要的。最主要的是，现在有在有这么多高尔夫人群的基础上面，有更多的无论是从硬件还是软件的方方面面，能够去对于这些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带来更多的支持的青少年打球有更性价比合适的这些场所，职业选手呢能够在国内就完成很多足够量的比赛，